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74集《变化》一。沈秋与沈妙两兄妹已经很久没有像今日这般久久谈心了。西园外头的侍卫，沈秋特意找回的军中人都守在外头，别人进不来。一个时辰说长也不长，说短也不短，一直都是沈妙在听沈秋说话。沈秋大约是想博得沈妙开心，说些军中的趣事，还旁敲侧击地打听这一年来沈妙究竟经历了一些什么，但都被沈妙避了开去。有些事情现在还不是时候说，况且如今的沈家还没有到如上辈子那般下手陷害大房的时候，便是说出来也难以令人置信。如今之计，若要出手当一击必杀，即便是钝刀子磨肉，也首先要确定的是磨破一块皮下来。又说了些话，沈妙面上泛起了一些疲乏之色。沈秋心系妹妹，瞧见了便道， 妹妹身子还未大好，我也不便多打扰，你先歇一会儿，爹娘回府大约也要等天黑了，等爹娘回来我再过来一起瞧妹妹。 好，沈妙点头称是。沈秋起身要走，忽而想到了什么，犹豫了一下，转头看向沈妙， 妹妹，你说沈清被人污了清白，可曾抓到了那贼人？便是为了保护沈清的名声，可神府有护卫，应当让人私下里追查的。 沈妙瞧着他，弯了弯眼睛，那贼子狡猾得很，一不小心就给逃了。 原来如此。 沈秋若有所思地低下头，又看着沈妙坦然一笑， 既然如此，我便先走一步了。 他大踏步地走出了屋子，待走出了屋门，那脸上赤诚的笑意忽而隐去，只剩下满满的阴霾。外头的奴仆瞧了都忍不住打了个冷战，似乎这才深刻地明白了这青年将军和煦的笑容下骨子中的铁血。沈秋吩咐身边的护卫， 找两个人取卧龙寺一趟，最近京兆尹那边也给我查查有什么动静。 他瞧了一眼沈庙紧闭的房门，握紧双拳，低声喃喃道， 妹妹，这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 屋里，沈庙对走进来的谷雨说道，去拿些银子给春桃，顺带找个小厮给陈大夫也送些银票过去，这最关键的时候可得将大姐姐肚中的胎养好了。他抚摸着手臂上烧伤留下的疤痕，疤痕在白皙的皮肤上显得尤为刺眼，仿佛上好的锦缎平白被烫坏了一块，而他丝毫不觉得难过，仿佛做成了一笔划算的生意般满意地说道，接下来的戏还全得仰仗我这位未出世的侄子。 姑娘， 金哲问道， 方才为何不将所有事情告诉大少爷呢？ 沈妙告诉沈秋的话终究还是隐瞒了一些，譬如那作恶之人是玉亲王的事， 若是有大少爷出手，至少那头不敢再轻举妄动，而且若是老爷夫人知道了的话，也会保护姑娘。 便是我不说，大哥自己也会查，只怕这时候已经去打听卧龙寺当日的情景了。沈妙望着窗外， 可是大少爷能查到吗？ 金哲忧心忡忡， 若是查到了终归会晓得，姑娘瞒着又有什么用呢？ 玉亲王做事滴水不漏，我若猜得不错，那卧龙寺的僧人只怕是都被里里外外的换了个干净，别说是大哥了，就算是爹也找不出蛛丝马迹的。 天哪， 金哲捂住嘴， 那岂不是此事一辈子都不能水落石出了？ 沈家二房的歹心，玉亲王的无耻，本以为沈信夫妇回来后就能为沈庙出头，此刻沈庙的一番话却是几乎意味着 当日在卧龙寺发生的一切都已经被深深的掩埋，真相无人可知了。沈妙淡淡的开口道，我本就不打算用这样公正的方法来为自己讨个公道，这世上能够达到目的的法子还有很多，公道、公正、草芥都不如。公道约束的是那些弱者，真正的强者自己就是公道。在后宫的那些年，他明白了很多道理，后宫中不是没有良善的女子，只是那些女子就如冬日的花，太脆弱，甚至经不起风吹就被碾成了泥巴。既然他走的是一条黑暗又血腥的路，那沿路的手段注定也见不得光明。 可姑娘又能怎么样呢？至少老爷夫人能护得住姑娘，若是可以的话还能替姑娘出气。姑娘毕竟是闺阁女子，便是要报仇也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。 惊蛰倒是一心一意地为沈妙说话，爹和娘心中愤懑，进则直接和玉亲王府对上，退则只能护着我让玉亲王有所忌惮。可让沈家对上玉亲王府，要想毫发无损是不可能的，若只是为了震慑，那又非我所愿。金哲越发的听不明白了，沈妙的意思是既不让沈信找玉亲王出气，也不让沈信威慑玉亲王，从而使玉亲王不敢在沈妙身上打主意。可瞧着沈妙分明不会将此事白白的算了，那沈妙究竟打的是什么主意？沈妙微微一笑，神若犯我，我必灭人满门。金哲一惊，下意识地抬起头看沈妙，却见少女沐浴在朝阳中，唇边笑容澄澈纯质，却如漆黑丛林中张牙舞爪的幼兽，悄悄地亮出了獠牙。他心中震惊，这一刻竟然感到悚然，询问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，心中惶恐地低下头来，想着那沈秋有句话是说对了，怎么短短一年沈妙就好似完全变了个模样。莫说沈秋了，便是他们这些与沈妙日夜相对的丫头也寻不出痕迹。沈妙惬意地眯上眼睛，人都回来了，棋局也可以开始了。沈清是小卒，玉亲王就是那个居，那名其皇室如白子，那个居什么时候会被吞吃，从而扰乱了整出局，一切端看天意，这一次天意就由他来掌握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